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支招顾问，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关林凤啊，关姐你好。 大家好。 啊，来来。 话筒， 我说少点什么呢？ 对对，今天大家都有点忘我了哈， 没错， 就是外事活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这么激动，难以自持。那今天呢，我们跟这个关总，我们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也是在职场当中，其实很多人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我其实到现在都有这样的困惑， 嗯， 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怎么去拒绝别人， 嗯， 我们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就是学会拒绝，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是的， 我们经常不管是在社会还是在职场当中，总会去考虑一个事儿，就是尊重别人。 对， 但是多数时候没有考虑过尊重自己。 对， 就是我没有这个概念，就是对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其实我认为尊重别人的一个前提是尊重自己， 就是 你如果连自己都不尊重的话， 嗯， 那尊重别人就是一句 空 话。 对 对， 所以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呢也愿意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这个话题，是因为前两天的一个新闻到现在还是一个热度新闻， 嗯， 就是一位这个女员工， 嗯， 因为怀孕了，但是单位要让她去出差， 嗯， 长途，她就拒绝了这次出差， 嗯， 然后这个事情呢引发了一个热议，然后公司呢就是以旷工为由要解除劳动合同， 嗯， 啊，很多人就说这个事情，这个女职工她到底女员工做的到底对不对？当然，这个是舆论的声音，是我没有想到的，依然是两方， 嗯。 我在我的看来应该是都是站在女员工的这一方， 嗯， 但是呢多数人也是说，那你既然签署了劳动合同，你既然现在还在工作当中， 嗯， 虽然是怀孕我们有情可原，但是你不能以这个为理由拒绝出差， 嗯， 就是觉得不够职业， 嗯， 所以这个话题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热度， 嗯， 我们今天也是就着这个话题想来跟各位聊一聊，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看待拒绝这件事情， 嗯， 也希望各位呢能够跟我们畅所欲言，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另外呢，今天想跟各位这个互动分享的内容就是盘点一下这些年你因为不会拒绝吃过的亏， 嗯， 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触，这个话题一问出来，哎呀好扎心，不会拒绝，我原来没盘点过，现在一盘点好像就是因为不会拒绝吃过的亏， 我活得这么不快乐这么委屈， 活得这么怂啊，就像我一样 闹了半天都是因为不会说 no。 对，这个其实是最大的这个根结所在，可能原来大家没有过这种意识，所以呢也希望在今天可以听到各位的声音。那这个问题如果问一下关总，就是您回想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拒绝过别人， 嗯， 在工作上， 嗯，肯定有，这个 肯 定有， 就是从一开始到职场的时候就学会拒绝了，还是说在后面就是自己地位稳固了？ 开始的时候应该说不太敢， 嗯， 因为你没有那个觉得自己没有资本， 嗯， 尤其是领导给你布置任务的时候， 嗯， 那可能那个就更说不出那个 no 了， 嗯 啊，但是可能同事之间的还有可能， 嗯， 因为你毕竟要首先保证完成自己的工作嘛， 嗯， 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嘛， 嗯， 你不可能说我自己的事儿还没干完然后去答应别人帮别人的忙， 嗯，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在职场的初期可能是想拒绝别人是比较难的，尤其是一个职场的新人， 嗯， 啊，一个小白， 嗯， 你刚来同事还都没认全呢，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我这样就说人家要帮让我帮个忙我就说不，我是不是就我这人缘就不行了，这将来我在这没法混了， 嗯， 肯定有这个顾虑，这也很正常， 嗯， 但是慢慢随着自己越来越职业，随着自己越来有一点资本了 腰杆硬了 对，可能说不就相对容易一点，嗯， 啊， 而且我觉得其实学会说不其实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 对，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觉得不会拒绝就是因为 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觉得自己底气不足。 对 我没有拒绝的资本， 没错， 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初入职场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他为什么就是有一些事情会找新来的人。 嗯，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嗯， 就是取快递这件事情。 嗯，对， 因为现在这个快递都很多嘛， 没错， 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单位，你一看到办公室里面， 嗯， 永远下去取快递的可能就是新人，要不然就是年轻人。 嗯， 你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我白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在单位，然后快递送来的时候，我就因为没有办法去取， 嗯， 就打电话问办公室谁在， 嗯， 然后就这位老师在，那位老师在，然后我就会问，哎， 小王小 李 在 没 在？ 说不在我，然后我说，哎，好嘞，知道，有什么事吗？刚立，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就看一下谁在，我就给快递，我说师傅你改天再，就是你心里会不好意思， 对， 因为德高望重嘛，因为毕竟是年长于你，你不可能让老师跑个腿去帮你拿一个快递，这是不礼貌的。 对对对，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现在很多在职场当中的小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惑。 嗯， 你知道曾经我有一个同事很年轻的同事， 嗯， 后来离职了之后，他说：“丽姐，就是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说我来咱们单位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取快递。你知道我是人大新闻系的研究生，我好长时间都在取快递。我觉得这个事 我好， 对，但是他又觉得，你看这是一个小事儿， 对， 老师安排给我了， 对。” 我没有办法，这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可是在我看来，这个事儿完全是可以拒绝的。 嗯， 关总，你怎么来看关键这个事儿？ 是这样，我不敢说别人哈， 嗯， 我说我自己哈，对我自己而言啊，我轻易不让下属去替我取快递。 嗯， 为什么呢？一个呢，就是咱们老坐办公室，只要我自己没手头没事儿， 嗯， 我是会自己下去取的， 嗯， 也活动活动这个腿脚，活动活动筋骨，这也不是坏事儿。但是假如说我不在办公室， 嗯， 我在外面办事儿，或者我正在开会，然后那个快递又非得是我本，有人签收他才可以，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给同事发一个信息说， 嗯， 让他帮我取一下，因为我也不老使唤他们， 嗯， 所以偶尔使唤他们一下，他们也都理解。 嗯， 对。 感谢朕垂青我，就是觉得好像就是这一次如果让我去取这个东西，因为你经常不会去让他做这件事情，他反而会觉得跟你有一种亲近感。 对， 对， 对， 他有的时候是这样，这个东西特别微妙。 嗯， 为什么说在职场当中有时候这个人际关系就一丁点的小事儿就可以能表现出人际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感觉。 没错， 您看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年轻人的困惑，你说把它拿出来它就不是事儿， 嗯， 但是对他来说长此以往这就成了一种障碍了， 尤其是那种部门比较大的。 没错， 你说这部门要二三十个人，一天有那么三分之一的人让他取快递，他又得跑好几趟。 没错， 他自己心里感觉会很不好。 对， 而且他会觉得说，难道我在你们眼里头就只能干这活吗？ 嗯，对， 这个可能确实是会觉得自己那个价值感得不到体现。 没错，没错。然后您知道，就是有一次我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在聊天， 嗯， 那位同事也是就是单位的老好人， 嗯， 就是你说什么我都全盘接受，你让我干什么我都任劳任怨，就是那样的一位同事。 嗯， 我们有一位就是副总，人很好，但是他人特别的喇呼， 嗯， 就是经常的就是他也许定了东西跟人家约好的，但是他就忘了。 嗯， 所以这位同事因为他老在工作岗位上，所以那个领导也知道他每天都在这个都在上班都在岗。 嗯， 所以呢就经常细枝末节的事情他忘了之后，就会让比如取个快递，比如取个文件，各种各样本来应该是他做的事情， 嗯， 他就会让我们这个同事去做。 嗯， 长此以往彼此都已经习惯了， 嗯， 成了一种默契了。但是有一天， 嗯， 这个同事呢因为手上马上要写一个台内的报告，非常非常的要紧， 嗯， 然后那位领导电话打过来，他就下意识地说，对不起，我现在手上有事儿，我没有办法去，您安排其他的同事去吧。 嗯， 你知道这个当时领导并没有做任何的反应，就说好的， 嗯， 你忙你的。 嗯， 可是这个成了我这个同事的心结了。 嗯，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觉得最近某某领导好像 对 我态度，对 我有点冷淡， 是不是我上次让我帮他拿快递我没有去拿，他就成了，他正常的拒绝他成了他心里的一个负担了。 嗯， 我觉得这个我当时就说，我说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我慢慢的琢磨回来，我觉得， 嗯， 我说你进入到一个怪圈了。 对， 就是你正常的应该拒绝的事情反而在你看来是不理所不当然了， 对， 这就成了一种怪圈了，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心结。 对，这会不会就成为就是在职场当中你长期的不会拒绝别人给对方和你都造成一种困扰？ 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学会拒绝别人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 对，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拒绝了他，他会不会觉得没面子呀？他会不会觉得这个 我不够重视他？ 我不够重视他，我这人不够意思，是吧？ 那是这样 的，我就听你这 么点事儿，你没想错，是这样的， 对呀。所以很多人他这么一想，他就觉得拒绝别人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对， 他首先自己受不了，不是对方受不了， 没错，他自己过不了这心坎。 对对对，其实想想。你没那么重要， 对，这一点是我们 太把自己当回事 儿。就是经常你放不下的时候，就是因为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对。 那现在当然我们两个说这个话就站着说话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是过来人嘛啊，我们有过这样的就是经验也好，就是经历也好。但是其实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初入职场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像我这位同事这样，因为拒绝了别人，让自己很纠结很难过或者很别扭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关姐您有过这个经历吗？ 有过、就我咱们不说这个跟同事之间哈、就是跟亲属之间， 对， 就是因为我在家是老大，所以我妈打小我妈就跟我说，你是咱们家老大，你要给弟弟妹妹做榜样，你要这个照顾他们， 有事儿你得扛。 然后呢，这个我妹妹那会儿就是来北京以后吧，她就老拉着我去陪她买东西，因为那会儿我都有孩子了，孩子还挺小。然后一开始呢，我还就陪她去，反正就尽管是我自己也焦头烂额的，反正也还咬着牙陪她去。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几次下来以后，我就心里头特别别扭，因为我是要牺牲陪伴孩子、陪伴家人的时间去陪她买东西这件逛街这件事儿，而且还挺耗时间。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以后你买东西能不能自己去，或者是找一个同事或者朋友陪你去，别老拉着我了。他说为什么呀，你不跟我一块儿去，我怎么知道那东西我能不能买，合不合适我呀？ 你是我姐呀 对吧，这点小事儿怎么着。后来我说是这样的，我说首先呢，买东西是给你自己买，你喜欢就好，对吧？ 对， 至于我喜不喜欢无所谓的嘛，而且呢，我说你不跟我去买东西，跟朋友或者是同事去买东西，你还可以多一个机会跟别人交往， 对， 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 对， 我说再者说了，我也不可能陪你一辈子， 对吧， 我也不是没事儿。我说其实这样子的话对咱们两个都好。后来我发现呢，我这个拒绝完了以后并没有影响我们姐妹的感情。而且呢，她慢慢她自己买东西的品味比我还好。 也慢慢自己独立了。 对呀，我说这不是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心结。 对，其实就是就是您刚才说那句话就是特别扎心，也是点睛之笔。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讨论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学会拒绝这件事情。你学得会学不会，你做得出来做不出来，其实都是因为你有没有把自己看得太重。 对， 就是我们如果你把自己看得不那么重要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这事儿有那么难做了。就是我们不是说别人帮我们忙我们不去帮， 对， 就是这个东西一定它有一个度，有一个值，有一个界点。 对， 我就突然想到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寓言例子，就是我经常会拿这个例子跟我身边的人在说事儿，就是有的人是给予型人格，有的人是索取型人格。 对， 那就是说 A 他有一样东西，他也生活过得很富足，他有了什么东西之后呢，他会习惯性的把东西给 B。然后呢，就是一发什么东西或者一有好的东西，他就会给 B， 因为他觉得他一个人这个销售不了，他就可以跟 B 来分享。那突然有一天呢，他这个东西他觉得更适合 C，他就把这个东西给了 C。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B 就会埋怨他，说你为什么把东西给了 C？你不是都给我吗？然后这个人就会很内疚，哎呀，你看我忽略了他的感受了，我为什么给 C 而没有给他？然后 C 就会说，你每次都给他，你给我一次又怎么了？ 对呀， 你看最后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情去感恩，或者因为这件事情去会让这个关系变得融合，反而是因为你长期的给予，你付出，让三个人的关系 最后全部都固化了，僵化了。 对，都视为理所当然。 没错，就是因为 B 从来没想过这个东西从来就不是我的， 根本就不属于 他。没错，人家愿意给谁就给谁，人家给我是人家的情分，不给我是人家的本分。 没错没错。 所以三个人把这种关系都长期的，其实就成为一种病态的关系了。 对， 那这个就特别像我们职场当中的这个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其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如果不会拒绝别人，如果有一次你拒绝了，他就会说你怎么会拒绝我？ 对啊，你竟敢拒绝我！ 对， 但实际上拒绝你是拒绝他是你的权利， 没错。凭什么不拒绝你？凭什么我就要接受？ 他慢慢他就会剥夺你这个权利。 没错，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慢慢的渗透的一个影响的过程。 对， 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也是特别应景的，就是借着这位怀孕的职场女职工女员工的这个经历啊，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其实说到这个拒绝的时候，刚才问了您，我自己也有过这个切身的经历。我有的时候觉得跟性格也有关系。 对对， 然后我就是那种，我性格很慢，我慢性子。慢性子有好处，就是觉得别人跟你相处怎么都行，但是其实自己也有着急的时候。就是我比如我到一家餐厅，我拿着那个菜单，我点菜点着点着就点忘了。我就看那个图就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旁边哎点菜啊，然后就开始点，点着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其实可能跟我的性格 选择 障碍，跟我的性格和星座可能都有关系。 你什么星座？ 天秤， 老来衡量衡量， 对对对，特别讨厌，你知道？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我的这种性格，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在职场当中，不会拒绝。说白了，说得特别直白，就是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 对对对，其实呢，这样的人通常都是很心地很善良的人。 是善良吗？就我觉得 以至于善良到这个滥用善良， 就是善良到自己搬秃了，自己忍着。就是我觉得真正的善良是什么？我全盘接受这个事情。我心无挂碍。对吧？但是我觉得我这种，我经常说我是一种伪善。就是你并没有在心里把这个事儿放得很坦然，放得下。但是你 往往是做完了又觉得委屈。 对，就是你让别人觉得，哎，看高丽人真好，真棒。但是我自己就是暗自垂泪， 心里那个苦啊， 然后暗夜妖娆，就是孤影自怜。哎呀，我怎么好辛苦，我怎么会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善良，就是伪善。你就是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了。 对， 我正好借着今天，对，就是借着今天节目自我反省一下。所以您是认同我这种，就不要想着这是我在讲着我的经历。您认同我的这种分析吗？ 认同，我非常认同。我记得我以前在哪期节目咱们说过那个郭冬临和刘丽演那个小品， 对对对， 就是买火车票的事儿。当然了，他那个不会拒绝别人，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想法，就是他希望通过帮别人办事儿，树立他在别人心中的那个 威信，对、 还有这一层意思。但其实也是一种不会拒绝， 对 对。他为了这个帮别人买火车票，为了达成这个愿望，然后自己往里贴钱，排或者是去这个到这个深更半夜去到火车站去排队给人买票，可是他对外说是他在火车站这个有关系，对 对 对。那其实这也是一种不会拒绝， 对啊。所以刚才我们聊的是就是自己拒绝别人的这个经历，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关总，像关姐您这个原来一开始从职场的小白，到那个时候不敢拒绝，然后不会拒绝，到慢慢的也学会拒绝，到现在就是我就不怎么着，对上对下都一个态度，不，你怎么着？当然这是一种这个调侃的说法，就是您现在因为职位到了这个地方，您的资历也到了这个地方，您会不会在意别人对您的拒绝？ 还好吧。 这 个我觉得也分情况。假如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他来讲也不是负担，然后也是他能力范围内可以做的。也不影响他的工作或者生活，可能会心里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太那个舒服哈。但是实际上啊，我觉得这个是个双向的，就是 通常情况下我们去要求别人帮忙的时候也会要评估一下， 嗯， 我们两个关系怎么样， 嗯， 过往我们交情深不深， 对， 我帮没帮过他的忙， 对， 如果说我们交情很深，我经常帮他的忙， 嗯， 那我现在有事情想让他帮个忙又不影响他什么， 嗯， 他要不帮忙我心里肯定会多少有点不痛快， 嗯， 但是假如说你说就一面之交，你过去跟人也没多少交情，也没帮过人什么忙， 嗯， 然后人家拒绝你，那有什么呀？没什么嘛， 嗯， 对吧？你本来这样的交情，人家拒绝你，那就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你也在你意料之中的事情。你本身在求别人帮忙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心里头是做好了两手准备， 对， 要么他帮这个忙，要么他不帮这个忙。 对， 那人家你既然做好两手准备，你其中一个答案出现的时候，有什么可抱怨的？ 没错， 没什么可抱怨。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你第一时间把你的态度亮明， 嗯， 可能远比你先撑下来、硬下来， 嗯， 然后最后因为你让别人有了期待了， 对。 你抱着这个期待，你可能也在耗费别人的时间。如果你第一时间拒绝了，他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方案，他马上就会去解决。 没错， 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所谓的烂好人也好，所谓你的伪善也好，把这事儿应下来，但是其实你并没有这样能力，你最后让自己和对方都很被动。 这个呀，这个体现在最明显的是恋爱 啊，哦，恋爱 就是被求爱。 没错，哎呦，我特喜欢聊这个话题。 因为是这样的哈，嗯，这个说点我自己的经历啊， 那个姐夫打开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好吗，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之前呢就是有过这个被这个被追求的这个经历哈， 嗯， 当时呢因为也是很熟的人， 嗯， 我觉得不合适，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我觉得咱们不合适， 嗯， 他就当时很吃惊，因为关系很熟嘛， 啊， 他觉得好像这应该不是问题， 嗯， 然后就我这个回答他完全出他意料，完他说你为什么回答的这么坚决，你难道都不想给咱们一个彼此一个机会再好好相处相处吗， 嗯， 除了朋友咱们以这种恋人的关系相处相处，你再说合适不合适吗， 嗯， 我说这个不用，我说因为正因为咱们很熟， 嗯， 我知道咱们两个不合适， 嗯， 所以我才这样说，然后我说或许我这么说会你会觉得很难过很伤心， 嗯， 觉得我这人怎么这么不近情理，连个机会都不给，我说但是我不想给你一个本不存在的希望， 对， 我说那样的话对你对我都不好， 没错，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跟一个人谈恋爱那就是要将来要结婚的， 对， 你要中途跟人家吹了或者无故跟人家吹了，那你这个人品就有问题了， 对， 对， 那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那更是这样子， 嗯， 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这样说，我说与其说我明知道不合适然后我现在假意答应你然后跟你处一段时间然后再跟你分手，我说那还不如我现在就告诉你， 嗯， 咱们俩不合适， 嗯， 所以后来我说你慢慢咱们过一段时间你会感激我这样说， 嗯， 因为我如实地表达了我真实的想法， 嗯， 这个是对你对我自己都是一种尊重， 嗯， 那后来也没什么，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嗯，就是第一时间亮明了你的态度， 对，但是我在想啊，假如我当时纠结说哎呀你看我们是朋友，要不我要是这样说了是不是将来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对， 然后我是不是先跟他处一段时间，那会把我和他陷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没错， 我和他都会很难受， 对，就是在消耗大家的这个精力， 对，一方面呢我知道这事儿不成， 嗯， 然后我还要这个去跟他 迎合他 周旋，另外一方面他完全不知道我真实的想法， 对， 往里头投入感情， 对， 他投入的越深他将来抽刀断水的时候就越难， 没错， 所以这不就更麻烦吗，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特别在当下来说我觉得特别值得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虽然是职场节目， 嗯， 但是包括在职场当中也会有这样办公室恋情， 对， 也可能是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会说拒绝和不会说拒绝都会成为一门职场的艺术，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觉得这个两性关系里尤其是没有确立关系之前最怕的就是玩暧昧， 对啊， 但是这个玩暧昧现在好像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一种日常状态了， 对， 就是我并没有想跟你怎么样， 对， 但是我愿意保持这样一个不明朗的一个关系，可能

我就从刚才您说的这个妆容这个事儿开始，我一开始是很拒绝的。 嗯， 就是我们的出品人大圆儿，跟我在一起聊，因为我们是有一直播，要跟网友在线上互动，是有视频的。 嗯， 因为我做了很多年的广播直播，已经习惯了更懈怠、更舒服的自己。 嗯， 我不愿意让自己在这把年纪再拘束起来，我是很拒绝的一开始。 嗯， 可是慢慢的呢，他我觉得这点有个好处，虽然当面从来没说过他好，今天还是适当的说一下，当然到了后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轱辘掐了。就是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跟我相处的一个模式，就是在你态度很坚决的时候他是退让的，他不会跟你发生一个正面的一个交锋，说你一定要这么做，因为我是出品人，他没有，他只是给了你一些建议，你可以自己来揣度。后来我发现到镜头上之后，没有化妆没有做修饰的我是很苍白的，就是我首先就是不够尊重我自己。那你怎么谈对得起观众 还有这份工作？ 没错，就是有的时候我其实我的思想还是蛮圣洁，你知道吧，我有职业理想，有信仰，有追求。后来我就慢慢的就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我就去稍微的修饰一下自己，化个妆，然后把头发适当的做一下，也开始穿有棱有角的衣服，不让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而是怎么精致怎么来。后来慢慢你看节目开播到现在几个月的时间，我发现了更好的自己。就是从原来的一个胖，反正也是胖子，到现在一个稍微精致点胖胖子，就是他其实心理上是有变化的。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这种拒绝是要看场合看情况， 对， 那这样的一个拒绝有的时候未必对自己是好事情，你要学会慢慢的接受不一样的意见。 对， 所以就像您说的，这个话题其实太有的可聊了。它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门艺术。 对， 那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走进了一下关姐的这个恋爱人生啊，就刚才说到了有过这样的经历。其实在职场当中这样的关系也是很微妙的。 对， 您是做这个 HR 是很资深的，就在您了解的范畴之内，有没有单位的年轻人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关系梳理好，不懂得拒绝，最后影响了工作？ 有的。比方说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项目，因为要投标，那投标呢其实是一件非常综合的一件复杂的一件工作，那需要一个团队来互相配合，那当时呢就找了一个其实入职时间并不太长的，交给他这个投标工作的其中的一部分，让他来做。他其实当时以他的能力和经验他是没办法胜任的。那照理讲呢就应该坦率地跟领导说，说对不起，这方面这个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然后我的知识储备可能也难以胜任这份工作，这个投标要有时间要求的嘛。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啊。那么他当时就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刚来，领导交给我工作，我就说我不干，我就说我干不了，这将来这个我就没法在这儿待了，他有很多的顾虑。所以呢他当时他就没吱声应下了。应下了，那领导就认为说你应下来你就是没有问题可以做嘛。 对，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各就各位，自己干自己的。结果等到大家需要把资料往一起汇，需要把这个标书做出来的时候，要他那份东西的时候，他说，哎呦对不起，我不会做，我没做。哎呦，就把领导给气得直冒烟了。说那你怎么 早干嘛 说呀， 对对， 你早说我就安排别人了。 对， 你想想这大家这都是有时间有期限要求的，大家比方说三天以后我们汇总资料，然后把标书做出来，然后几号就投出去。你现在你告诉我你没做，那我现在安排人就肯定要耽误了嘛。那谁等你啊？ 对， 哎呦，我把领导给气的呀。其实他这个就是有问题，你不能做超出你能力的范围了，你就应该坦率的跟领导说，这事我做不了， 没错， 你是不是安排别人，我等我学习一段时间以后我有经验了我再来做。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关系有的时候让如果一个初入职场的一个小白去处理这些事情确确实实是很有难度。 对， 但是我觉得从一开始如果大家都学会了这件事情，你在你未来的职场当中也是给别人和自己都减少很多困扰的。 对对， 你知道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事，当然这个是 就是在职场当中所谓的办公室恋情这样的一个一个案例。就当时呢，有一位男同事，因为这个女孩子性格各方面都非常好，业务也很强，就是有好几个男孩子同时在追求她，男未婚女未嫁，你就这样的交往是很正常的，大家互相了解。但是这个女孩子呢，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任何人这样的机会，因为她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自己的态度，我在入职五年之内我不会谈恋爱，因为我不知道五年之后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不想这么早，就是刚从学校一出来进入社会，我就把自己的这个精力，还有未来托付在别人的身上，所以他这个态度是很坚决，然后他不光是跟这一个男孩子，跟他所有的这些 追求者 都很明确的表达这个态度。结果呢，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就让大家都明朗的？就这几个男孩子，他们彼此之间有几个人关系很好。有一次在一块儿喝酒，比如 A 就说了：“哎，我追求，我就拿我当例子吧， 追求高丽， 我追求高丽，高丽。”他就说他没这个想法，现在不想那啥。然后那另外一个哥们儿也释然了， 啊， 他跟你也这么说的，那我就放心多，因为他跟我也是这么说的，就说哎，这女孩看来不错，就是大家从心里会更珍视这个姑娘， 没错没错。 所以等过了，其实他说的是期限是五年，但其实三年之后他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职场了。另外一个男孩子追求她的时候，他就答应了，因为这个男孩子一直没有放弃追求她这件事情，而且非常珍视他的这个品质。后来两个人在一起就相处得很愉快很好，就各种性格上的问题做了磨合之后，谈了一年多的恋爱，两个人结婚了，现在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宝宝。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职场当中特别想跟大家传递的一个范例，就是你的这个拒绝如果一开始做得恰当好处， 对， 就是你很明朗，不要说咱俩不合适，啊，你也不要说我跟你不合适，因为你没有接触过，你说这样的话就过分草率，你只会让别人觉得你就是看不上我，对吧？ 对， 你就是打心眼里 对我否定， 对，你没有接触，你怎么就知道咱们不合适？但是这个姑娘呢，用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也不知道她的出发点到底是不是给自己职场的一个规划，但是她用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方式，自己现在不想这个事情， 对， 你也不要在我这儿浪费时间。 对，这个也不是对你的否定， 没错，你愿意等你就等，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第一时间表明我的态度了，这样让所有人都会对她更尊重一些。我觉得她迎来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职场地位和一个家庭地位，至少结婚之后让这个男孩子不敢轻慢这个女孩。 对啊， 你看她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特别清高的一种表现，我对我的太太是很放心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拒绝是一种艺术，就看你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 那关姐就是在您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成长经历过程，不管是社会当中还是职场当中，有没有过说因为一次拒绝让自己觉得心里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不忍，说当时我要如果不拒绝或者不那么拒绝，就会好一些。 到这种事情还比较少，因为我轻易不承诺，一旦承诺我就会、 言必行行必果， 对，我也不轻易拒绝别人，我在拒绝之前我也会做慎重的评估，我基本上不太会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那哪一类有没有您自己的一个拒绝清单，就是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一定会拒绝的？ 首先违反法律道德， 对 啊，违反我的底线和原则的，这个我肯定是 就跟你的价值观是相悖的， 对，因为这些事情你一旦答应了，你做完以后你会良心不安，然后会让自己很长时间都处在一种焦虑和这个紧张的这样的状态，这个是我不想要的， 对， 我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焦虑，我希望自己活的是比较 洒脱一点、 坦然的， 对， 我记得这个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好像有一个电影是古天乐和刘青云演的吧，叫什么疑云来着？ 窃听 啊，窃听风云， 窃听风云， 那个好像就是因为 哥们儿之间， 嗯，窃听风云是，哎，咱们俩是就唠电影，显然不是我们的擅长的。各位一直播的听众朋友，窃听风云是港片还是说 港片？ 那个欧美大片，我怎么记得窃听风云？ 港片 啊，港片。 我记得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啊， 反正是那个刘青云和古天乐，我记得好像他俩是男主角 啊。 然后好像因为他们是哥们儿， 嗯， 他就需要这个了解他的一些这个。情报啊，或者信息，那他出于这种情谊吧， 嗯， 可能就觉得不好拒绝。但是这件事情呢，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对， 啊，这个我觉得就属于刚才我说的这个范畴。 嗯， 这个哥们儿是哥们儿， 嗯， 情分是情分， 对， 但是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 原则的东西 不能做退让， 嗯， 底线。红线是不能碰的， 对， 嗯， 就是有一些事情一旦碰到这个线，那是我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在第一时间我就告诉你此路不通， 没错， 我就会坚决的说 no， 对， 啊，这是一种，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就是不涉及到那么重大的原则的情况下，您觉得什么事儿我是一般会比较拒绝的？ 还有就是，比方说像在职场啊，会经常有那种。不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嗯， 是出于人情交往的需要， 嗯， 那种交际性的陪酒，类似这样的， 啊， 这样的活动，我一般是比较拒绝， 啊，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 对， 嗯， 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 嗯， 就是在职场当中，所谓的就是陪去吃一顿饭， 嗯， 你看似是同事或者是领导的邀请，嗯，但是其实你已经出了你的工作时间了， 对对。 那这种时候呢，你又会很多人会觉得是领导看重我， 嗯， 才会去让我做这件事情，我要不要拒绝？我没有拒绝的理由啊， 嗯， 我也没有拒绝的资本， 对，啊，对。 但是其实如果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你自己。这个甘心情愿的， 对， 那就必须适当的学会拒绝。 没错， 您这个事儿提醒我，就是，我在我的工作单位， 嗯，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我是不参加任何应酬的， 嗯， 那这样的一个不参加任何应酬，已经就是我们的比较高层的领导也是知道，因为当时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集团的老总， 嗯， 因为是我的听众，我的粉丝， 嗯， 他跟我们的这个大领导呢也是世交， 嗯， 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说，哪天有机会约这个小高出来，大家一起吃个饭，认识认识。 嗯， 当时我不知道我们这位就高层领导，我这一介小卒，我怎么可能去让我的一些东西让领导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得到这样的一个信号，一个信息。 嗯， 他说我听说高丽从来不参加这样的应酬。 嗯。 哦，他说啊，那咱们就不为难人，因为大家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他是知道去怎么尊重别人，说那我就不为难了，就不要跟人家说这件事情。因为当时我们自己的这个老总也在场，后来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是特别感动的， 嗯， 就是第一感动于领导能知道这样的一个细节， 嗯， 第二感动于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彼此建立在对一个小员工的尊重的基础上， 嗯， 我是特别感动。但是这感动之余，就像您说的，我首先要学会尊重自己， 对， 别人才能尊重你。 是， 我尊重我自己的感受，这件事情我不愿意，我不喜欢，所以我第一时间这个口子我就不开。 没错， 特别简单例子就是在酒桌上，如果你一开始我就不喝， 对啊， 我坚决不喝， 嗯， 他别人不会再劝你酒， 没错没错， 不会说张三给你你不喝，李四给你你就喝， 那你反而得罪人了呀，嗯， 没错，就是你到谁那儿也没落下好， 没错。 所以我就说一开始把自己的原则性这些东西不管是大事小情给他树立好之后，你就会很少这样的一个困扰， 没错，而且你自己也活得很释然，嗯， 没错。 还有呢，就是职场的暧昧， 嗯， 这个是我坚决不碰的， 嗯， 不管这个暧昧来自这个上司还是来自同事， 嗯， 我都不接茬， 嗯 啊。那么其实这个跟刚才我说的那种交际性的陪酒是一样的， 对， 你一旦亮明这个态度，别人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对， 首先别人会尊重你， 没错。 如果碰着那种不尊重的，那你就可以对他不客气， 对， 对吧？ 对。 那而且呢，其实你这样子的话别人也会更尊重你， 对， 我觉得这个让人家对你的人品， 嗯， 人格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嗯， 那还有呢就是替人背锅的事儿不干 啊， 哦，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任何一个比较正规的公司做事情都是有这个程序的，有正规的审批流程的。那假如说某个人说要越过某一个审批流程，然后要往下走，这个时候我觉得是要坚决的说不的。为什么？因为一个公司的这种审批流程，坦率的说是法，咱们可以把它界定为法。你越过了某一个审批流程，然后往下走了，一旦出事儿，这个责任谁来负？ 对， 你就把自己给弄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对， 所以呢，不管是这个要求你越过流程的是同事也好，还是领导也好，你都要坚决的说不。 没错，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就是也很要命。 对， 就我觉得在职场当中给别人留的口碑，不是说这个高丽是一个好人，而是说高丽是一个职业的人。 没错没错， 是一个职场当中职业的人，是一个专业的人。我觉得这一点比任何的口碑都重要。 对， 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如果说我出于人情的这种关系啊，我去讲情面，我没有按照这个严格的程序走，我给他网开一面，你觉得这一刻你网开的这一面是对他跟他关系的一种这个亲近，和或者是一种靠近。但是回头想一想，这个人也许会对你在专业上的职业当中的敬业程度会打一个折扣。 对 啊，这个口原来是可以开的。 对， 他给我开，他是不是也可以给别人开？ 对， 如果有一天真的出了问题，并没有人会站出来为你说情，而是他在心里就有一个，哦，高丽做这个事儿挺正常的，他可能真会做这种事儿。 对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没错， 你并没有因此树立了什么形象， 而且一旦出事儿，你们两个都难脱干系。 没错， 所以这个既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也是对他人的不负责。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告诉大家，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必须要拒绝的。另外一个就是要告诉大家的一个信号，就是不要在工作当中或者是人际交往当中给别人提这种非分的要求。 对对， 就是你明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门槛的，有红线的，你还要去提这样的要求，你会让别人很难过， 对， 很难受。 对， 就是你这样的一种关系并不有利于就是梳理我是通常是这么认为，我是越跟你好的人，越跟你关系亲近的人，我越不愿意给你增加这样的困扰。 对对对， 我宁可自己去承担，我也不要让我最亲近的人为我这个事情去困扰。你给他张这个嘴了，你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对啊， 你让他帮你担，同样也是担了风险了。 没错， 那你还认不认为他是你最亲近的朋友或者同事？ 对，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辩证关系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拎得清，就是你给别人提要求的时候和你拒绝别人的时候，其实都是要对自己和对方更负责任一些。 没错，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拒绝同事或者下属更容易一些，拒绝领导更难一些。 对， 拒绝长辈更难一些，就是也是说，就是说我们去拒绝这个比我们地位高的人更难一些。但是我一直是觉得说，不管是亲近的朋友也好，还是来自父母或者是领导的这种，这个咱们所谓的认为说是我们觉得触碰底线的这种要求，那么这种事情一旦说出来了，我觉得可能你会在拒绝的时候心里头有所顾忌，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如果是一个真正爱你的父母，真正爱你的朋友，他以真正是一个称职的领导的话，他就不应该提出非分的要求。 没错， 对吧？ 对， 那么他提了你拒绝了，他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 对， 做不了朋友就做不了朋友。 没错，就是这样的人。 领导你要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印象，甚至说找个茬把我开了，对不起，那我就 走人。 你这样的单位我不待也好， 没错， 也罢了。 对， 对吧？ 也对我的成长也并没有什么益处。 对， 早一点走总比晚一点在这样的泥潭里面裹一身泥再走， 对， 要来得更轻松。 因为假如领导是这样的领导的话， 对， 那这个单位也好不到。 没错，他的格局就注定不会大。 对对，是， 那刚才呢，我在这个我们的一直播上看到有位朋友说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挺好。他说这个有的时候拒绝人的人是不会拒绝人的人是因为不够自信，他因为不够自信或者自卑，所以他会觉得别人的这种需求比他自己的需求更重要，他更倾向于别人的需求，所以他不会拒绝，所以我在看到他留言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拒绝别人和自信之间的，就是拒绝的能力和自信之间的这种关系，关姐您怎么看？ 确实我觉得这话说的有道理。其实越自信的人，越成熟的人，越会得体的说不。 对 对， 而不是草率的说不。 哎，对对对，因为这个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拒绝了别人会让觉得别人觉得没面子，是可能我们拒绝的方式有问题。 嗯，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拒绝别人的时候要讲明说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做， 嗯， 把这个道理跟他讲清楚。我们都是跟成年人在打交道，那我想他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人，他会理解。 对， 你就像比方说前面讲的那个孕妇的事情， 嗯， 他如果是他把自己的情况跟领导说得很清楚了， 嗯， 领导还一定要逼着他出差，而且说你如果不出差我就开了你， 嗯， 那我觉得就有必要给他普普法了。 对， 告诉他女员工在三七之间是不可以开的， 对， 开了的话我就到有地方告你的，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前因后果啊，或许是他没讲清楚，或许他那个领导不懂劳动法， 对， 这都有可能。 嗯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去拒绝，怎么得体的去拒绝，让别人不失面子，我觉得这个也是更需要修炼的。 没错， 这个， 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拒绝的能力。 对， 就是我们简单的说 no， 就刚才咱们半年广告的时候我和关姐一起在聊，说孩子是特别容易跟别人说拒绝的。 对啊， 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我不要不要不要，这是小孩子经常说的， 对，他的一个本能的反应。 对， 所以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本能的反应，是因为他无欲则刚。 没错啊， 我对你没有过多的这个欲望和要求，你让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 而且小孩子没有这个私心杂念。 对， 他另外呢，小孩子非常关注的是我要什么， 没错， 而不是我这个信号发出以后你怎么看我。 对， 所以他更尊重自己。 对，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自己有了宝宝之后反而宝宝成了自己学习的一个对象了，教会自己做很多事情。 对， 那用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就特别适用。 嗯， 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从孩子身上去学一些东西。 没错， 就是他们拒绝的能力，他的那个能力来自于他内心的强大。你别看他只是个孩子，他内心足够的强大。 没错， 因为我对你没有奢望，我对你没有要求，不奢望你，不期望你给我什么回馈，我也不想着你去怎么看待我。 对， 这就是我可以简单拒绝你的理由。 没错， 当然我们成年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是一个特别庞杂的一个社会肢体，这个纵横交错，每一个人和每个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 嗯， 那这种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学会，首先学会拒绝，第二个就是漂亮的成熟的拒绝。 没错， 就是你的拒绝能力。 对， 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话，其实三毛之前也说过，就是不要怕拒绝别人，因为他给你提出这个要求请求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 对， 你只是给了他另外一手准备而已。 没错， 所以你不要让自己那么别扭，除非所有的结果你都愿意承担。 对， 让自己煎熬，让自己痛哭流涕，让自己斑秃，你都能承受。你否则你就应该去努力的学会拒绝， 是 这样也才会让别人尊重你。 没错没错，我记得这个《欢乐颂》里头那个关关， 哎呀，关姐，你这二年没少看电影和电视，原来你是这样的关姐。 那个关关好像当时就是答应了这个同事的一个帮忙的请求，然后替工作替同事干了一件事，结果干完了以后呢，交给同事以后，同事也没审核就上报了。 嗯， 上报了，结果其中一个数据出了问题了，然后领导就因为他关关也签字了，所以领导就批评关关，他还觉得很委屈。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他不会拒绝。 嗯， 因为这事情本来是同事的这个事。 对， 那他出于这个 好意 帮了忙。 嗯。 结果呢，这同事拿来以后也没有再自己再好好的复核，重新再审核一遍，就交出去了，出了事儿还老埋怨。 嗯， 关关自己也觉得很委屈。 对， 对吧？但实际上这种事情在职场是经常发生的。 对， 嗯， 所以今天最后一点时间，请关姐来给我们各位朋友支个招，就是怎么漂亮的在职场当中 say no， 学会拒绝，尊重别人，尊重自己。 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要告诉对方你为什么不能帮这个忙。 嗯 啊，那你把这个道理和原因讲清楚了， 对， 我想他会理解。 嗯， 当然你要是很生硬的啥一点铺垫没有，就说不行，对不起，我干不了，或者这不行，那可能对方会觉得比较难过， 这是一种傲慢的态度。 哎，对对，所以我觉得拒绝要掌握一个原则。 嗯， 一个要温和， 嗯， 另外呢要坚定， 对， 要清楚， 没错， 明白的表清楚，明白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意思， 嗯 啊，不要含含糊糊拖泥带水， 嗯， 有很多人觉得，哎呀，你看我一开始就拒绝，是不是就不好啊？然后我拖一拖，最后他的这事儿拖黄了就完了。但实际上，你给了他一个本不存在的希望， 对， 有可能误事儿， 没错， 那个时候他可能更怨恨， 对。 但是，假如你跟他说，嗯，这件事情我现在没时间，我两天后有时间， 嗯， 你如果能等，我两天后可以帮你， 对， 这个可以， 没错， 大家都讲清楚了， 对， 你要愿意等，那耽误事儿了，那就不是我的事儿、 嗯， 我已经跟你讲清楚了， 对， 但是你没讲清楚，你说我可以给你干，但是你没说几天， 嗯、 人家就等了，最后等了，你后来又有事儿了， 嗯， 最后还是帮不了。嗯，